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硬盘文件系统如何最合理的组织档案库的文档。上一节啊，我们按照那个图书馆的模式规划了档案库，也就是文件系统它应该是那个样子。这一节呢，我们把这个模式啊搬到硬盘上来看一看。我们常见的硬盘啊，就是下面这张图左边这个样子，最中间那个圆的那一部分啊，叫做磁盘的盘片。右边呢，就是抽象出来的一个图，它呢分好多层，每一层呢分多个磁道，每个磁道都分多个扇区，每个扇区都是512个字节。文件系统啊，它就是安装在这样的硬盘之上的。这一节啊，我们来重点讲目前 Linux 下面最主流的文件系统的格式，就是 EXT 系列的文件系统的格式。我们首先来看 iNode 与块的存储，它就像我们图书馆的架子啊，都分成大小相同的格子。硬盘呢，它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硬盘分成大小相同的单元，我们称为块，叫 block。一块的大小啊，它往往是扇区大小的整数倍，默认呢是 4K。那在格式化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值。一大块硬盘呢，被分成了一个一个的那个小的块，然后呢，用来存放文件的数据部分。这样一来呢，如果啊，我们需要存放一个特别大的文件，那么我就不用呢，给它分配一块连续的空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散成为一个一个的小块来存放，这样呢就会非常灵活，要添加呢也容易添加，要删除要插入呢都会非常的方便。但是这样呢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文件的数据啊放得太散，找起来就很困难。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在图书馆里一样设一个索引区域，用来维护这个某个文件它到底分成几个块，每一块到底在哪里啊等等这些基本信息呢？当然是有了。这个文件啊，还有元数据的部分，比如说它的名字是什么呀，它的权限是什么呀，这都需要有一个结构叫 iNode 来保存。那什么是 iNode 呢？ iNode 的 i 就是 index 意思，那其实啊它就是索引，那么 iNode 其实就对应类似数据库的那个索引区域。那既然如此，我们每个文件都应该对应一个 iNode， 一个文件夹它也是一个文件，它也应该对应一个 iNode。那至于 iNode 里面到底有哪些信息，我们在内核里面其实是有定义，你可以看下面这个结构。从这个数据结构啊，我们就可以看出 iNode 里面有文件的读写权限叫 iMode， 属于哪个用户叫 iUID， 属于哪个组叫 iGID， 大小都多少 iSizeIO， 用多少个块 iBlockIO。 咱们讲 ls 命令的时候啊，我们列出来很多权限、用户、大小这些信息，全部都是从这里边取出来的。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几个与文件相关的时间，比如 iatime 就是 access time， 它是最近一次访问文件的时间。 icTime 叫 change time， 是最近一次更改 iNode 的时间。 imtime就是 modified time， 是最近一次更改文件内容的时间。这里啊，你需要注意区分几个地方。首先啊，访问了它不代表修改了，也可能只是打开看看，那么它就会改变 access time。 其次呢，修改 iNode 有可能我修改的是用户，修改的是权限，但是呢我没有修改数据的部分，那么修改的呢就是 change time。 那只有数据的部分也修改了，那么改变的呢才是 modified time。我们刚才说过，这个某个文件分成几个块，每一块在哪里，这些东西啊都应该保存在 iNode 里面。那么保存在什么地方呢？它应该保存在 iBlock 啊这里面。它具体是如何存储的呢？这里面有一个定义叫 ext4 下划线 n 下划线 blocks， 这里面一共有15项。在 ext2 和 ext3 中，其中啊前12项直接保存了块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iBlock 0到11直接就能够得到保存文件内容的那些块啊，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但是呢，如果一个文件它比较大，12块放不下，那怎么办呢？当我们用到 iBlock 12的时候呢，就不能直接存放数据块的位置了，要不然这 iBlock 很快就用完了。那这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想个办法，我们可以让 iBlock 12指向一个块，这个块里边啊可不是放数据块，而是放数据块的位置。这个块我们就称为间接块。也就是说我们在 iBlock 12里面存放的是间接块的位置，然后呢通过 iBlock 12找到这个间接块里以后呢，间接块里边再放数据块的位置。那么通过间接块 可以找到数据块。那么如果啊这个文件再大一点怎么办呢？那么同样到 iBlock13 它呢会指向一个块，这个啊我们可以用叫做二次间接块。什么叫二次间接块呢？就是里面存放了间接块的位置，间接块里边呢又是存放了数据块的位置。那么数据块呢存放的是真正的数据。如果说文件再大一点，那么就要用到 iBlock14， 那这里面叫三次间接块，那原理和上面是一样的。这就像一层套一层的螺丝套娃一样，一层层的打开，那才能拿到最中心的那个块。如果啊你稍微有点经验，你应该意识到这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对于大文件来讲，我们要多次读取硬盘才能找到相应的块，这样访问速度就会比较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EXT4 它做了一定的改变，它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extents。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 extents。 那比方说如果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文件大小是128兆，那么如果呢使用 4K 大小的块进行存储，它其实总共需要 32K 个块。那如果我们按上面我们说的 EXE2 和 EXE3 那样散着放，我们会发现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有了 extents 就好了，这个 extents 啊它可以用来存放连续的块，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把这128兆放在一个 extents 里面，这样对于大文件的读写性能就会高很多，这个文件的碎片呢也会少很多。 extents 如何来存储呢？它其实是会保存成一棵树，那这个树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这个树啊它里边有一个一个的节点，有叶子节点，也有中间的分支节点，每个节点呢都有一个头啊，这个头叫 ext4 extend header， 可以用来描述这个节点。那这个 header 呢它定义就像下面这样子，我们来仔细看这里边的内容。这里面啊叫 eh entries， 表示哎这个节点里面有多少项。这里面项啊分两种，如果是叶子节点，那这一项呢会直接指向硬盘上的那个连续块的地址，我们称为数据节点，就是 ext4 extent。 如果是分支节点，那么这一项呢会指向下一层的分支节点或者是叶子节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称为索引节点，叫 ext4 extend index。那这两种类型的大小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12个 byte， 那所以说可以统一的进行保存。如果说啊我们现在拿到的文件不大，那 iNode 里面的 iBlock 中呢可以放得下一个 ext4 extend header 和四项 ext4 extend。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depth 啊为零，也就是说这个 iNode 里面那全部都是叶子节点，书的高度啊为零啊，没有任何分支。如果说文件比较大，四个 extend 放不下，那么这时候啊就要分裂成一棵树。这时候呢这个 depth 啊会大于零的节点呢它就是索引节点，其中根啊它的个节点深度是最大的，把它放在 iNode 中。那最底层的 depth 等于零呢这时候是叶子节点。那除了根节点之外，其他的节点都会保存在一个块，也就是 4K 里面。那么 4K 呢我们扣除 ext4 extend header 里面的12个 byte， 剩下我们算一算能够存放340个项。那么每个 extend 最大呢能够表示128兆的数据，那么340 extend 会使你的文件能够最大达到 42.5 个 G， 这已经非常大了。如果再大我们还可以再增加数的深度。接下来我们来看 iNode 位图和块位图。到这里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硬盘上它应该有一系列的 iNode 和一系列的块排列起来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想保存一个数据块，或者啊我们现在想保存一个 iNode，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硬盘上的哪个位置呢？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 iNode 列表和块列表全部扫描一遍，哎，看有没有空位子，有的话哎，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没有的话我就接着找，这样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硬盘往往很大。所以说呢在文件系统里面我们专门弄了一个块来保存 iNode 的位图。那么呢在这 4K 里面每一位对应一个 iNode， 那如果这一位是1呢就表示这个 iNode 它已经被占了，如果是0呢它就表示哎这一位啊没有用。那么同样我们也弄了一个块啊 4K 来保存 block 的位图。我们在上海的虹桥火车站有一个侧位智能引导系统，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啊，这个系统还是挺厉害的。你要如果想知道对吧哪个坑没有被占用 啊，不用挨个拉门啊，只要从这个电子板上一看就能看到了。我呢拿照片拍了一张图，非常的形象，这个啊就是那个位图这么一个概念。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位图是如何在 Linux 操作系统里面起作用的。前一节我们讲过，如果我们创建一个新文件啊，就会叫用 open， 如果里面参数写了 ocreate， 就表示我如果文件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Open 它是一个系统调用，它在内核里面、会调用 sysopen， 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这样子，它会调用 do sysopen。 这里啊，我们还是重点关注对于 inode 的操作。其实啊 open 一个文件还是挺复杂的，这个在下一节我们会详细分析整个过程。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从 do sysopen 到 do filepopen 啊，一直调用下去，最后调用 lookupopen。这个调用链的逻辑就是，我要打开一个文件，就要先通过路径呢找到那个文件夹。如果发现这个文件夹下面没有这个文件，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又同时设置了 ocreate， 就说明我们要在这个文件下面创建一个文件。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啊 inode。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lookup open。这个 lookup open 啊，对吧，想要创建新的 inode， 那么我们就需要调用 dir inode， 也就是文件夹的 inode 的 create 函数。它的具体的定义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 EAT4DIR inode operations， 这里边有 create 函数，在这里面定义了如果说文件夹 inode 要做一些操作，每个操作呢都应该对应哪些函数。这里的 create 呢它调用的是 EAT4create。 那接下来的调用链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用仔细分析，按这个链一直往下走， EAT create 一直调调调，最后调到下划线 EAT4 new inode 这个函数中。在这里面我们会创建新的 inode， 我们来看它的实现。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其他逻辑我们都不看啊，我们就看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它从文件系统里面读取 inode 的位图，就是 read inode bitmap， 然后呢找到下一个为零的 inode， find next zero bit。 那么如果是零，那么就是空闲的 inode。那对于 block 位图呢，在写入文件的时候呢也有这个过程，我就不展开说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代码里面看，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逻辑。接下来我们再看文件系统的格式。看起来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非常顺利的通过 inode 位图和 block 位图来创建文件了。如果我们仔细算一下，其实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的。这个数据块的位图啊，它是放在一个块里边的，大小总共也就 4K， 每位它表示一个数据块，那么总共表示多少呢，就是4×1024×8，也就等于2×15数据块。如果每个数据块按默认大小是 4K 的话，最大的可以表示的空间为2×15次方×4×1024，也就是2×27次方个 byte， 也就是128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上面那个格式，采用一个块的位图加上一系列的块，然后外加一个块的 inode 的位图加上一系列 inode， 这么一个结构，我们会发现最多就能够表示128兆一个文件。那这样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很多文件都比这个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改一改，我们先把这个结构啊称为一个块组，如果有 n 多的块组，那么呢就可以合起来表示 n 大的文件。对于块组呢，我们呢也需要弄一个数据结构来表示啊，它是 EXT4 group description。 这里面对于一个块组里面的 inode 位图，就是 bj inode bitmap io 和块位图 bj block bitmap io 以及 inode 列表 bj inode table io 啊，都有相应的成员变量。那这样呢一个一个的块组就组成了我们整个文件系统的结构。因为块组啊会有多少个，那么块组描述符呢同样它也构成了一个列表，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称为块组描述符表。当然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数据结构对整个文件系统的情况进行描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超级块 super block。 这里呢是 EXT4 super block。 这里面呢对于整个文件系统它到底一共有多少 inode 呀，啊，就是 s inode count， 一共多少块啊，就是 s blocks count，每个块组都有多少 inode 啊，就是 s inode per group， 每个块组多少块啊，就是 s blocks per group 等等。这些呢全部都是全局信息。那么对于整个文件系统，别忘了咱们讲系统启动的时候说的，如果我们是个启动盘，我们需要留一块区域作为引导区， 那所以说呢，第一个块组最前面我们留一 K， 那用于启动云脑区。最终整个微建系统的格式就是下面这个样子。那么先是引导块，然后呢是块组0块组1一直到块组 N， 每个块组里面都有一个超级块，然后呢有个块组描述符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块位图，然后接下来是 iNode 位图，然后接下来是 iNode 的列表，再接下来是数据块的列表啊，整个一样结构。这里面啊我们还需要重点说明一下，这个超级块和块组描述符啊它都是全局信息，这些信息啊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这些信息丢了，可能整个文件系统都打不开了，这比一个文件啊损坏严重的多得多。所以说呢这两部分啊都需要备份，但是呢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个默认情况下，超级块和快速描述符都有副本呢保存在每一个块组里面的。如果开启了 sparse super 怎么个特性呢，那个超级块和快速描述符的副本呢它只会保存在这个块组索引为0357的整数幂里面。啊，这里比如说那除了块组0它一定会保存一个超级块之外，那么它会在块组1啊，为什么是1呢，就是3的0次方是1，那么在第一块里面存在一个副本。那在块组3，为什么3呢，就是3的1次方等于3。块组5，那么就是5的1次方是5。块组7，就是7的1次方是7。块组9，就是3的2次方是9。块组25，就是5的2次方是25。快速27就是3的3次方是27，那么在他们的第一个 block 处都存着一个副本。那么对于超级块来讲，由于超级块不是特别大，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算备份多了其实也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呢对于快速描述符来讲，这个关系啊就有点大了。如果每一个快速里面都保存一份非常完整的快速描述符，一方面它空间实在是太浪费，另外一方面啊由于一个块组啊它最大是128兆，而块组描述符里面呢有多少项，这就限制了有多少块组。那么128兆乘以块组的总数目就是整个文件系统的大小，那这样呢整个就被限制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改进的思路呢就是引入叫 meta block groups 这么一个特性。首先啊我们的这个块组描述符表里面啊它不会保存所有的块组描述符了，而是我们将块组啊分成多个组，那我们称为原块组叫 meta block group。 每个原块组里面的块组描述符表啊它仅仅包含自己的，一共有多少个呢，像一个原块组啊它包含64个块组啊，也就是说它一共啊就64项。那么这时候我们假设我们一共有256个块组，那原来啊是一个整的块组描述符表，那么这个表里面肯定有256项，如果要备份呢就全备份。现在啊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原块组，这时候呢每个原块组里面呢描述符表项呢那只有64项了，那这时候就小很多了。而且呢这四个原块组啊它也是自己备份自己的，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根据图中每一个原块组它都包含64个块组，那块组描述符表呢它也是64项。那么备份三份，哪三份呢，它在原块组的第一个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块组的开始处啊保存三份。这样呢化整为零，我们就可以发挥出 EXT4 中48位块寻址的优势。那么在超级块 EXT4 Super Block 中，块寻址呢它分为高位和低位，均为32位，其中有用的是48位。那么48位2的48那个块呢总共就是一个 EB， 那这样绝对足够用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目录的存储格式。通过前面的描述啊，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普通文件它是如何存储的。那有一类特殊的文件我们会经常用到，它就是目录或者叫文件夹，它是怎么存储的呢？其实啊，目录本身它也是个文件，它也应该有 iNode。iNode 里面啊，它也是指向一些块。和普通文件不同的是，这个普通文件的块里面保存的是文件数据。而目录文件的块里面呢它保存的是目录里面一项一项的文件信息，这些信息啊我们称为 EXT4 DIR Entry。 从代码来看它里边有两个版本，在成员上呢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只不过说呢第二个版本啊它把 EXT4 DIR Entry 2将一个16位的 nameLength 变成了两个，那一个8位的 nameLength 和另外一个8位的 FileType、啊、就像下面定义的是这样子的。在目录文件的块里面啊，最简单的保存格式它就是个列表， 那就是一项一项的将 EXT4 DR Entry 2、列在那里就行了。每一项呢都保存这个目录上下一级的这个文件的文件名以及它对应的 iNode。然后呢通过这个 iNode 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那个文件。那其中呢第一项呢就是点儿，那表示当前目录。第二项呢就是点儿点儿啊，表示上一级目录。啊，接下来呢就是一项一项的文件名以及它对应的 iNode。有时候啊有一个目录下面的文件实在太多的时候，我们呢想在这个目录下找一个文件，如果按照这个列表去找就会太慢了。于是呢我们就增加了索引的模式。那如果我们在 iNode 里面设置了 EXE4 IndexFL 这么一个标志，那么目录文件的块的组织形式啊就会发生变化，变成了下边定义的这么一个样子。当然这里边首先出现的还是差不多的，就是第一项是点儿啊，表示当前目录，第二项是点儿点儿表示上级目录，这俩不变。接下来啊它就要发生变化了。接下来是个什么呢？是 DX root info 这么一个结构。其中啊最重要的成员变量是 indirect levels， 表示间接索引的层数。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索引项叫 DX entry。这个呀也很简单。它其实就是文件名的哈希值和数据块它们之间的一个映射。如果啊我们要查找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名，我们啊根据这个名字啊取得哈希。如果哈希能够匹配得上，就说明这个文件的信息啊应该在相应的模块里面。然后呢我们去打开那个块，那么这里边呢就不再是索引了，而是索引的叶子节点。那么这里面呢存储的是 EXT4 DR Entry 2啊它的一个列表。我们只要一项一项的找文件名就可以了。通过索引数呢，我们可以将一个目录下的 N 多文件分散到很多的块里面，这样呢就可以很快的进行查找了。那么这两种格式呢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一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软链接和硬链接的存储格式。就是还有一种特殊的文件形式叫软链接和硬链接。硬链接就是 hard link， 软链接就是 symbolic link， 也叫符号链接。我们在讲文件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啊，我们讲过软链接或者符号链接它的一个概念。所谓链接 link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文件的别名，而链接呢就是两种啊，软链接和硬链接。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进行创建，就是 ln 啊 link 嘛，它参数然后原文件或者目录、指向了目标文件和目录。其中呢这个参数呢看带不带杠 s， 带杠 s 就是软链接，不带杠 s 呢就是硬链接。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在文件系统里面又是怎么保存的呢？啊，就是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在这个图里面，硬链接和原始文件它是共用一个 iNode 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iNode 它是不跨文件系统的，就是这个文件系统有这个文件系统的 iNode， 那个文件系统有那个文件系统的 iNode。那每个文件系统呢都有自己的 iNode 列表，因而硬链接它是没办法跨文件系统的。而软链接不同，软链接是呢它相当于重新创建了一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啊它也有自己独立的 iNode， 只不过打开这个文件我们看里边内容的时候啊，这里面内容呢是指向另外一个文件。那这样就特别灵活了，我们就可以跨文件系统，甚至连目标文件被删除了，链接文件也可以存在啊，只不过说找的时候找不着而已。接下来我们进入总结时刻。这一节啊我们描述了复杂的硬盘上的文件系统，但是呢对于我们平时应用来讲，用的最多的还是两个概念，一个是 iNode， 一个是数据块。这里啊画了一张总图来总结一下 iNode 和数据块在文件系统上的关联关系。为了表示下面这个图中上面那个简单的树形结构在文件系统的布局啊就像这个图的下面一样啊，无论是文件还是文件夹都有一个 iNode， iNode 里面呢会指向数据块，对于文件夹的数据块呢里面会是一个列表啊，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数了，然后呢是下一层的文件名和 iNode 的对应关系，对于文件的数据块里面呢存放的才是真正的数据。最后啊给你留到课件练习题，你知道怎么查看 iNode 的内容以及文件夹的内容吗？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